饺子哈、啊、等等的，那里面那个东西叫做 stuffing， as well 表示也的意思， as well 大家学过的这个也呢，可能说这个 to， 比如说 where do you come from， I come from 什么什么地方，说 I come 什么地方 to 哈、啊、也是哈、啊、但是呢今天我们学会另外一个也呢叫 as well， 比如说你准备要一苹果吗？Do you want apples? Yes. And banana as well? 就是说香蕉也来一根吗、啊、这里面表示也的概念。所以呢大家要学会这个也、啊、两个常用的词，一个是 to， 一个是今天讲到的一个 as well， as 后面这个 well 呢是 well、啊、as well 表示也。同时我们看看用这个鸡蛋来替换这个油条、啊、我们想一想，在上一段讲到了这个替换是哪个词啊？啊，大家不要着急，想一想用哪个词？哎 ，replace 啊，替换 eggs replace the fried breadsticks. She thought the eggs were a good breakfast food. 她认为鸡蛋是一个很好的早餐的食品 ，and would give people more 更多的。我们刚才中文里面讲到了这个蛋白质啊，哈、啊，这个词蛋白质，大家学一下哈 ，protein，protein，protein， 蛋白质。我们知道呢，在这个鸡蛋里面、牛奶里面、在豆浆里面等等哈，还有呢，在一些特别好的瘦肉里面有非常优质的蛋白，所以大家呢每天一定要摄入足够的这个蛋白质，保证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哈。这里面学会这个词 protein， 然后呢 to start the day 能够开始一天，所以这句话合到一起呢 ，She thought the eggs were good breakfast food and give people more protein to start the day。好，那么看看这个鸡蛋的口味啊，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哈。沈阿姨这个饭团里面的鸡蛋呢有三个口味，一个呢是油炸煮熟的鸡蛋，还有一个呢是卤蛋，还有一个是咸蛋啊。这三个蛋呢可能同学们觉得会哟太难了哈，只知道 egg 这个词，但前面这个卤蛋啊、咸蛋还有呢油炸煮熟的蛋呢可能有些难度，大家不要着急，一会儿皮老师给大家公布一下啊这个答案，看怎么来说。同时呢切成薄片的油条、肉汁儿、萝卜泡菜和干肉丝也被塞进了饭团里面，所以呢沈阿姨的这个饭团特别特别有营养哈。如果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图片啊或视频的话呢，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味哈。好，看看这个英文怎么来说 ，three flavors， 这里面一个口味哈 ，flavor f l a v o r f l a v o r， three flavor eggs rice ball are now sold 啊，在销售啊，这里面记住这个词 flavor 口味。第一个是油炸的煮熟的鸡蛋哈、啊、首先这个油炸叫 deep fry， 它表示炸的这个程度还比较深的哈、啊、往往呢可能说口感会更香一些 deep fried， 后面是 hard boiled egg、啊、hard boiled 表示说煮熟的这个蛋。下一个是乳蛋呢，叫做 marinated， 这个词啊大家认识就可以了哈。Peter 老师简单的给拼一下 marinated， 然后呢是咸蛋，这个词啊希望同学们记住，咸这个词啊跟盐有关系，我们学过盐是 salt S-A-L-T salt， 但是呢这个咸蛋呢不能直接用这个 salt egg， 因为如果不做任何改动的话呢翻译成中文变成了盐蛋了哈。那么咸蛋呢在 salt 后面加个 ed， salted eggs， 以及切成薄片的这个油条 slice 这个词 S-L-I-C-E-D sliced fried breadsticks gravy 这个词哈 gravy 表示那个肉汁儿啊 gravy G-R-A-V-Y 啊 G-R-A-V-Y gravy 这种食品啊在国外特别的受欢迎，往往会浇在我们说这个薯条上面哈、啊、让这个薯条的味道呢更加的鲜美，以及呢 turnip pickles 是萝卜泡菜，萝卜是 turnip T-U-R-N-I-P 然后那个 pickle P-I-C-K-L-E turnip pickles and dried meat flours are also stuffed inside the rice ball。 经过改良之后呢，沈阿姨的饭团特别特别受欢迎，所以呢沈阿姨会觉得呢她这个小店呢能够让她呢一直保留到